系啊， 系嘛？你即系喺物资上面你补给唔到，完全系即系做唔到嘅，咁你自己自然就会散嘅啦，系咪？即系你咪即系你咪等最脆弱、最软弱嗰啲人走先咯。 同埋我哋非暴力抗争训练嗰阵时候都讲一样嘢咧，就系、是、如果你要拗嘅话，喺搞呢个活动之前拗掂佢，吓、或者呢个活动完咗之后，你先至再拗一次，你唔系当场啊。去民主決定。 哦，你講翻頭先嗰咩？個台上指揮， 個台上嘅指揮又好簡單啫嘛、嗯。你有乜理由當場仲決定㗎、 嗯？ 當場話民主決定嗰啲係呃人㗎啦。但係邊個大聲又邊個話事，大哥？ 唔係咁呢個就叫小先小人後君子啦。就 唔係你咪唔好去咯。 即係講咗俾你聽，我哋而家有咩規矩啦？你接受嘅你就嚟，你唔接受嘅你不如另起爐灶啦。 係啦、啊，人哋佔領中環，你佔領金鐘或者佔領灣仔， 佔領西環， 遍地開花咯。 啊、好啦，第二條就係不准戴口罩或面具。咁呢個其實我哋講咗好多次啦。其實我哋花生台就係佢哋嘅意思就係話。即系戴口罩嗰啲人，尤其系戴 V 煞面具啲人，就系要保护即系心爱嘅人啦。所谓嘅屌咁，但系喂，如果你自己戴，问题就系话戴口罩呢班，佢哋唔会立行 动啊嘛。如果我系主办者，得一句答你嘅啫、啊，我点知你系咪卧底嚟嘅？ 嗯， 我点知你系咪差佬嚟噶？ 喂，但问题我感冒咁点算先？ 唔系、啊、 你都系戴口罩啫，你唔系戴 V 煞面具啊嘛。 问题就系话你真真正正你讲 V 煞嘅精神都好，其实你戴 V 煞面具嗰班人，其实本身系应该自己独立行动噶嘛，唔系黐人哋噶嘛，唔系寄生人哋嗰个即系运动里边去自己去策反噶嘛，大佬啊！ 过去嘅经验俾我哋知道嘅就系话呢班人系怕死， 系 佢点解要戴 V 煞面具？就因为差佬认唔到佢。到时有咩事嘅时候，唔需要拉佢，唔需要告佢啊嘛。 其实如果即系你戴面具系 work 嘅话，佢哋晨早自己搞一队出嚟，系全部 meet visa 就独立行动啦。 或者你所有人都派个 visa， 咁啊大家都认唔到。 系 啊，有咩意思啊？呢个唔系公民抗命啊，呢个系逃避责任啫嘛。 嗯， 逃避刑责嘅方法就戴面具啦，因为你认唔到我，你睇我唔到，我睇你唔到咁样。喂，大佬，喂，公民抗命嘅运动，你有一个咁。好嘅诉求，咁正义嘅诉求，要求民主，反对即系人大嘅决定嘅时候，我哋点解唔名正言顺企出嚟，话、俾人听，我系支持或者我系反对？ 同埋唔系最准最重要一样嘢就系戴 V， 即系戴面具班人，其实系同即系大部分嘅人系冇嗰个沟通或者系冇嗰个默契喺度，你究竟会做点样做？ 唔系，同埋呢班系懦夫嚟 啊！ 因为点解你系逃避紧嗰个嘅责任啊嘛？其他人就帮你顶咗一板、 嗯， 正如你当日你冲入呢一个嘅即系 科学馆 嗰次， 即系女阿长毛坐监嗰次啦， 系咪？你咪就系冲入科学馆嘅时候，你戴住个面具，你喺度一只手走去顶住人哋嗰个保 链人条颈啊！屌，链条颈 几核突啊！睇完之后，我哋搞咁多年抗争，觉得好唔舒服啦！你咁样做， 你嗰个动作系完全多余噶嘛？ 嗰、那个系一个暴力嘅方法嚟噶嘛？跟住你唔使俾人告。其他人俾人告撚晒坐埋监。 嗯 嗯。 喂咁你觉得对其他人公平咩？ 同埋俾人拉咗之后。 你咁勇嘅时候你就名正言顺唔好喺度缩下缩下。 好跟住第三就唔可以使用大声公或者展示标语。喂呢、這个有啲即係争议性喎。喂点解唔可以用大声公呢？点解唔可以展示标语？标语都唔得。系嘛？跟我今日见到只 Watcher 都话有啲柒柒地喎，佢都话。 你呢个我就觉得有保留嘅、啊。即係你话除非嗰个人戴嘅标语嚟系同你嗰个嘅主题系完全系南辕北辙之外， 吓 系咪？ 天灭中共 系咯。咁如果呢个法轮功嚟得唔得啊？ 系咯， 咪所以你咪要筛选咯。 啊， 嗯， 咪呢个就冇办法噶啦。即系你话啲人戴埋大声功嚟，即系可能系搞你台上面嗰啲人嘅。 嗯， 咁当然你而家系希望你参与嘅人系统一嘅指挥啦。 系 系啊。 系咪？咁但系你冇办法噶，呢、這个亦都系鸠嘅呢个做法就 系、 是。 系 咯，你话人哋唔好戴，咁喂，我哋七一游行，好多人都自己有自己嘅标语噶啦、嗯。 我大块 唔系，但系我谂佢嗰个考虑就在于咧，佢系喺个广场里边去 challenge 嗰个 command 啊，即系台上嘅人点样指挥，下面嘅人即系你有个大声公，即系其实佢下面喺度搞啲策反嘅，佢以佢嚟中心点去即系去传播一啲唔同嘅即系指挥啦，咁样样，咁呢个其实系可能佢自己担心嘅嘢啦，系嘛？ 呢、這个亦都系过滤，我觉得 你都系过滤。 即系如果你嗰个群众系即系建基于我第一点嘅讲法，就系话有一个统一嘅 command 嘅时候，即系你嚟嘅，唔该你即系跟大会嘅程序啦。一系就事前你讲，一系就事后开会检讨。否则你系唔应该喺现场里边咧系搞歪人嗰档。 唔系，但系如果咁样讲嘅话，系咪即系接受唔到一啲临时

你搞乱人哋嘅场嘅时候，你睇个群，你睇下传媒嘅焦点去咗边度？ 嗯， 就系你同佢斗咯， 系 已经唔系成个运动嘅方向。 嗯，好，休息一阵。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大家好，我系戴耀廷。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陈淑庄咯。 力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神奇、顶级、超卓，花生足球由朱 Sir、Roger、史提芬。 今日股海变幻莫测，要俯览正经形势，揭开股坛迷雾。我云涛、文昌、尤家、Martin 为大家睇清形势，从多角度分析。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八点，股海云涛。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 军伐，即系讲翻你上次，即系其实组织嗰个水炮嗰个演练啦。咁我琴日就见到呢个东方咧有篇报道， 系 啊，就话好似你哋懒醒，即系警方都冇谂住用水炮嚟喐呢个即系占中，你哋自己又颁部水炮车翻嚟，吓、啊，即系咪即系好多余啊？咁样样，而家我哋而家差佬啊。出年啊，佢旧年啊，佢买咗声波炮翻嚟啦，你哋会演练啊？ 唔系，但系呢、這个呢、這个报道咧，我睇完之后咧，我觉得好 Q 好笑。 系点好笑咧？ 就呢个东方里边咧，话警方冇用水炮，即系泛民做 show 咁做。 系 标题就叫做，但系佢咧，佢内容里边咧，中间有一段咧就话消息话，就算05年嘅香港世贸会议，韩龙去香港示威。警方啲都只係借调消防水车作为定点噴射。 係。 嗯。 同出动呢防暴水车嘅两种嘅级数。 係。 咁呢个消息话用消防同埋呢个防暴嘅水车咪真係有囉。 嗯。 不过佢冇用到好似外国嗰种嘅威力咁猛咋嘛。 佢而家針對嗰样嘢就係流动水炮呀，係咪 我唔知佢咪用流动水炮作为一个藉口啦，但我睇完之后佢成篇嘢咧， 就自相矛盾，标 题同埋嗰个内容咧都系唔似嘅。消息人士话，佢只系话世贸嗰个时候咧，因为我冇呢一种级数嘅水车，所以我用消防嗰啲顶住， 系 系咪？或者系但系咧同防暴嘅水车咧，可能系两码子嘅事，即系话水力唔够， 嗯， 冇话冇用啊嘛， 系， 系咪先？即系话我演练嘅选择系啱啦， 嗯， 系咪？仲有，我上次都讲过嘅。如果我有 T gas， 我玩 T gas 啦。 嗯， 如果我有咩话声波炮，我玩声波炮咧，大佬，我梗系试一试先啦，大佬。如果唔系，到时我手停脚震噶嘛，大佬会 系 系咪先？如果我有胡椒喷雾，我喷埋阿龙啦。你如果有现场嘅话，睇下你要学下点样洗啊。 系啊， 洗完之后尽快翻去现场，继续坐喺度啊，大哥。 嗯， 系咪？ 咪好似我上集问你咁样咯。喂，即系慢慢你个演练系会升级噶嘛？今次就试纯粹试水炮威力啫。下次喂会唔会射喷胡椒水噶嘛？ 系啊， 系咯。 唔系，所以我都唔知佢讲咩，即系佢想话俾人听，就话我哋上一次系鸠做嘅， 系 系咪？试完之后咧，差佬都唔会用嘅，咁我唔似，我唔怕一万，只怕万一啫。你真系用水炮嘅时候，我都知道点样挡啦。过往嘅日子里边，我只系知道一样嘢，就是、当你举牌嘅时候，如果我唔走，就俾你抬。 系 今次你会唔会有新招噶？系咪？ 咁如果声波炮，你又如何呢？ 声波炮未谂啊？ 有冇谂过播教主嗰啲当声波炮咧？ 我就系睇呢个东方，我先知道可能有声波炮，就我都要谂办法研究一下。 哦，

群众嘅情绪，坐下坐下就系噶啦。 同埋大专生百货唔系话冇代价噶，你见嗰啲医科生佢哋走堂跳拖，即系延迟佢哋攞牌嘅会。 不过我嘅判断，沙盘推演系点咧？嗱，而家阿爷咧个势咧，暂时喺上手 吓。 即系经过7月1号之后嘅反占中抹黑攻击，系嘛？即系完全喺晒上手噶啦。嗱，好多人惊嘅人咧已经惊咗噶啦，好多人掠嘅咧已经掠晒噶啦，即系俾你吓到窒晒。大家都其实而家喺度腾紧，即系好似而家玩紧音乐椅咁啊，传紧嗰个波咧，睇下边个坐埋去。但系我觉得唯一嘅变数咧，就喺学联嘅嗰个身上。七日罢课系一个变数。对共产党嚟讲，佢哋都惊紧。因为点解八九民运？你用翻八九民运例子就知道。即使你最初学生嘅时候唔谂住咁做，但系搞下搞下嘅时候咧，真系能够动员同埋组织到啲群众咧，走去撑佢咧， 就是、要累积嘅能量啊嘛。 就系、是、已经系大镬噶啦，对共产党嚟讲。 嗯， 所以而家你讲乜捻嘢冇用噶，讲咩瘫痪中环啊？讲唔假期占中啊，等大家显示自己嘅士气，讲嚟把捻。 咪同埋学民思潮而家细胞分裂啊嘛，系100间中学嗰度搞唔到罢课，都谂住搞黄丝带啊嘛，喺罢课。 其实所有嘅所谓嘅论述都系鸠吹嘅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咪即系其实老实讲，阿戴耀廷。佢真係張牙舞爪吓，勢起晒拳頭。佢話即係佢聽日點樣攤換都好。喂，如果真係啊，攤換 揾到你咪屌佢。 佢call 到5000，佢call到1000人出嚟。佢真係咁樣做啊！佢一夜殲滅曬你啊！咁咪即刻冇曬。 如果你唔係機庫啊，即係雖然我哋條氣都好唔撚順啦，例如金英嗰啲咧，我哋唔係機庫，喺一啲温和民主派裏面係搞啲咁激進行動，你點可以攞到中間嗰班人呢？我哋所谓嗰啲契弟咧，佢出嚟撑场啊！ 即系港珠啊！ 喂，你仲系我哋啲激进派嗰啲契弟去负责去领导呢场运动咪啊？咪啊！讲糖水滚糖鱼，1000友都唔够，系咪？到时得500友俾人拉，跟住告一条告三四条友。共产党而家惊到牙都甩啦，大佬牙震震啦，全部。 如果唔系，点会有李国章咁高调啊？你谂下， 系咪？ 喂，好，时间差唔多，下次翻嚟。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而家听紧嘅系 HKBeanit.com， 我系陈淑庄咯。 黑色午夜，花生遍地。金英你使我着迷，朦胧是黑色午夜，花送现底，金英抱紧我，令人寂寞默然逝。 星期三晚9:30，数风流人物，还看金英。 H2O， 金英快快用力射我面，我便轻跳。H2O。金英怎可以冷静10秒 ？H2O， 金英快快用力射我面，我便轻跳。H2O， 金英怎可以冷静10秒？ 飞身到天边。为这世界一致明亮像佛光天际创意欢迎收听花生台的日本节目火烧万世桥我是夏慧 BB 王夏慧 Dance 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芬恒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咁啊，即系你而家你见到即系苏格兰啦，即系其实嗱，藉住即系叫做系，哇，佢真系好，真系好巧啊！佢藉住今年系呢个叫做系班洛本克即系战役嘅七八周年，咁、当其时呢个苏格兰人其实亦都系即系以小胜大一场叫做系即系苏格兰独立嘅战争啦，其实系，咁、正正就唤起咗苏格兰人即系其实独立嘅即系叫做热情啦，系嘛， 民族意识， 系啦， 但系咁讲，我呢个民族意识，你谂下即系。呢、這个英格兰同埋苏格兰佢已经叫做合并咗成七百几年啦，嗰个根基本上系一个藉口嚟嘅。你 唔系其实三百几年， 三百 你睇你睇翻，但问题三百几年都系好长嘅时间个藉口嚟嘅啫。成件事嘅起因应该系金融海零八年金融海啸令促成佢咁样做嘅。 唔系再加上你当年大丈夫人女嘅政策铁腕政策，令到咧苏格兰人。尤其是本来佢嗰个嘅基层啊，或者工党啊嗰种咧、即系你打个工会啊，你搞人头税啊，嗰啲系令到嗰个以前一路历史遗留落嚟嘅民族问题咧，系再次挑起。 系， 唔系你又冇办法噶？你 Margaret Thatcher 要讲紧自由主义嘅时候，喂，你苏格兰传统讲紧咩啊？喂，佢个最强嘅系重工业啦、矿业啦，嗰啲系需要一班工人组织力好强，然后先至 work 到嘅嘢出嚟嘅。 系因为其实即系你苏格兰佢本身佢重工业系好蓬勃噶嘛。第一就系佢即系煤矿啦，系嘛。第二就系造船啦，同埋佢自己佢除咗呢两样嘢之外，其实佢唔系话即系好似外间咁讲，佢净系得北海油田嘅，其实系。佢除咗呢几样嘢之外，佢 三文鱼都好劲，你唔知啊？ 系咩？ 系啊，其中一个咧，即系呢个统派啊， 即系佢捕鱼劲， 因为佢话咧，原来呢三文鱼咧喺南边游向北边，咁样嗰啲系属于英格兰咧，定属于苏格兰嘅咧？以后即系要分赃嘅时候，唔好话债务，我哋大家要即系分摊啦，系嘛？即系核子基地，你话唔打要，北海油田你系要，三文鱼你又要咁，咪所以我觉得咧，去到呢一个公投，即系除咗体现咗大家嘅即系自决。或者是自由的意志之外呢，其实啲人就最后就睇緊实际的利益。 是啊。 但你讲实际的利益即係经济啦，係咪，其实出面好多人即係亦都喺度喊驚咁样帮呢、這个即係英国喊驚，喂大佬，即係你独立唔掂啊，即係你呢个苏格兰，即係佢未至于好似话即係我哋香港人冇咗东江水，你水都冇得飲咁样。 喂，但咁讲喎，香港嘅传媒今日呢就话金马伦佢系一个分裂国家嘅罪人嚟喎。 因为其实佢错过咗最好，佢错过咗最好嘅 timing。 因为佢见到当日嗰个咩苏格兰咩民族党啊，之后咧就谂住一铺台嚟晒冷，点解晒冷错咗啊？咁啊初时就赢20%个民调，点知原来一个礼拜之前咧就系相距4-5%。呢镬嘢真系佢变成呢、這个即系千古罪人啦，好似阿老平话斋，大哥 系啊，即系呢个叫做系 Cameron 啦咁样样。喂，咁但系其实唔系、啊，即系我发觉原来咧。即系如果真系即系苏格兰独立咗之后咧，喂，可能即系保守党真系一个赢家嚟喎？点解咧？因为其实喺苏格兰嚟讲咧，其实保守党系冇飞嘅。如果你独立咗出去嘅话咧，即系其实你英格兰本土嚟讲咧，其实你反而由而家嘅 pin parliament 会变咗，即系其实呢、這个這个保守党变为最大党嘅，其实系。 喂，但系英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啦。 咁啊系，国力已经完全唔同啦。 系咪？即系你话英美，屌仲有人你英咩？ 咁你起码冇咗三分一嘅国土、啊。 唔系，我谂地方就唔紧要，但系问题就系成个国力嘅问题，同埋你呢镬咧都系淤到爆噶啦，大佬系咪？即系老实讲，你问从阿爷嘅角度嚟讲，佢屌鸠你啊，笑鸠你啊，定系还是咩好咧？ 唔系、阿爷而家反而系最惊，又因为你有苏格兰呢一个咁嘅先例，香港援引佢，然后搞一个 西藏内蒙啊、新疆、啊、 著民自决系啦，咁佢剩翻中原十八省咁点算？ 嗰啲粉青啊，笑得太早啦！嗰啲粉青喺度讲咩咧？就话啊，你都有今日啦，即系喺度打呢、這个即系咩啦？即系打即系叫做系即系你香港咁样攞翻嚟啦，吓仲要讲乜嘢？有即系，唉，即系牙刷刷咁样样。 不 过 咧，我 觉 得 咧， 我今日咧睇华盛顿邮报咧有一句说话咧，即系个作者咧，我终于揾到咧呢个系咩叫即系口里说不，身体脚很诚实咧嘅英文版本。 系 咁个英文版本系咩咧？就系、是、Whose heart say yes？ 系 就 But whose